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9集，认识。秦冉在厨房，宁薇把罐子的盖子盖上，一偏头就看到秦冉手心包着的厚厚纱布。 好好待着，别碰水。 宁薇挥手让他出去。秦冉想了想，将手中的青菜扔回水池，不过也没走，就靠在门边眯了眯眼。宁薇想想宁晴跟秦冉的关系，心中叹气，却也没有逼着他出去。 这里的空调是你找人来装的吧？你打工也不容易，不要划在我们家。姨虽然没本事，但还能养活一家人。 宁薇絮絮叨叨，继续开口。 还有啊，下次不要给木南买衣服了。 上次在学校，秦冉让木南带回来的一个袋子就是给木南买的新衣服。秦冉盯着冒着烟雾的罐子看，漫不经心地应一声。宁薇知道他的脾气，嘴里是应着，下回该买还是会买。几个大菜做好了，汤也是一早就在煲着的。宁薇先端了汤出去，秦冉拿着几个碗慢悠悠地跟着。狭窄的客厅气氛不太好，宁晴盯着手中的手机，低着眉眼不言不语。秦宇坐在他身边，一脸担忧的样子。沐莹手指捏着裙子坐立不安。宁薇将罐子放到桌子上，下意识地问道， 怎么了？都这个表情。 宁晴抬眸，手机被他啪的一声扣在桌子上。他没看宁薇，目光落在秦冉脸上，声音颤抖地问道， 你老实告诉我，上次你给你外婆的钱哪里来的？ 秦冉弯腰将碗放在桌子上，然后拖开一张椅子坐到饭桌边，不太耐烦地回答，我自己的。 那这是什么？ 宁晴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拿起扣在桌子上的手机，走到秦冉身边，把放大的一张照片给他看。秦冉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靠着椅背。那是一张背景有点黑的照片，有路灯，挺模糊的，但能够看清楚照片上是他，背对着他的人看不清脸，但年纪不轻了。旁边是一辆奔驰。这种照片发出来太有歧义了。秦冉拿杯子的手一顿，他侧头打量了片刻，轻笑， 你的钱是不是他给的？ 宁晴的脑袋有些炸， 我给你钱你从来不用，现在你什么意思？故意挑衅我，报复我？ 秦冉明白过来宁晴在说什么，他慢吞吞地抬头看着宁晴，眉眼里都是漠然。宁薇也知道事情不对劲了，她连忙抓住宁晴的手。 大姐，你别冲动，有话跟孩子好好说啊，冉冉不是那种不听话的孩子。 误会了秦冉很多次，宁晴又缓了缓情绪，她看着秦冉。 你告诉我，这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谁？这么晚你为什么要去见他？ 秦冉拿着碗给自己倒了一碗汤，挺漫不经心地开口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油盐不进的宁晴脑子一阵抽疼，连木甲都不愿意待了，拿着自己放在沙发上的包气冲冲地走了。 姐姐你…… 秦宇看了秦冉一眼，欲言又止的最后叹气追上宁晴。 妈，你等等我。 宁薇还是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事了。没事。秦冉淡定地开口。他喝完了汤，又吃了一碗饭，看着林思然给他打了夺命连环扣，才离开木家回学校。今天是星期六，除了住校的人，大部分学生都在家。住校的人在班级自习，也有在路上闲逛的。学校水泥路上的人不多。九班的人还站在一起讨论，有人用手比划着跟秦冉说着什么，义愤填膺的。 冉冉，我打你电话你怎么不回啊？ 林思然把秦冉拽过来，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你看学校贴吧了吗？ 林思然拿出自己的手机，点开一个帖子，翻给秦冉看。 现在的女学生真是为了钱什么都能做出来。 这女生不就是某班的新生吗？ 难怪我看她明明家境不好，竟然还用奢侈品。 哇，这男的都够当他爸了吧？ 帖子底下的回复一条比一条激烈，有照片在，基本上是一片倒，评论还在不断的增加。秦冉就漫不经心地看着。就在这时候，酒吧的门被敲响了，门边的人站得笔挺。 秦冉是哪位？出来一下。 开口说话的是一位老师。秦冉将手机还给林思然，就跟着那位老师后边走。班级里的人看着他，等他走后，又小声地讨论起这件事来。这边秦冉跟着这位老师后边去了办公室，办公室里坐着几位老师。 是这样的，秦同学， 教导主任上次是在演讲比赛时认识秦冉的，对他印象深刻，语气挺好的，开口问道。 有人匿名举报你，行为不检点，对此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 解释什么啊？ 一个女老师看了秦冉一眼，眼神挺厌恶的。 现在的学生什么做不出来？ 有几个其他的老师阻止了他。教导主任看了他一眼，目光转向秦冉，斟酌着开口道：“ 秦冉，这件事已经发酵到微博上了，对我们学校名声和你的影响也不好。你能告诉我，你跟照片上的人认识吗？”是不是有人故意营造了假象，还是有内情？ 如果不认识，那这件事就好办多了。秦冉眉头微挑，然后放下手机，懒洋洋地收回目光，轻笑道：“认识。”教导主任一愣，那个女老师看了秦冉一眼，就嗤笑一声。只是他还没有笑完，秦冉继续开口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他是风楼城。”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